马窦福音第十二章。那时，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开始掐麦碎吃。法利赛人一见，便对他说：“看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没有念过，达味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？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，吃了供饼？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，也不准同他一起的人吃，而是只准司祭吃的。或者，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，安息日，司祭在圣殿内违犯了安息日，也不算为罪过吗？但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。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，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”耶稣就离开那里，进了他们的会堂。看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干枯了。他们问耶稣说：“安息日许不许治病？”为的是要控告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谁有一只羊，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贵重得多了。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。”于是给了人说：“伸出你的手来。”那人一伸出来，手就完好如初，同另一只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，怎样除灭他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随他，他都治好了他们，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。这是为应验那借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：“看，我的仆人，他是我所拣选，我所钟爱的，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，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。他必向外邦人传不真道，他不争辩，也不喧嚷，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。已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，直到他使真道胜利，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。”那时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，耶稣治好了他，以致这哑巴能说话，也能看见。群众都惊奇说：“莫非这人是达味之子吗？”法利赛人听了说：“这人驱魔，无非是障碍魔王贝尔泽布。”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必成废墟；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，必不得存立。如果撒旦驱逐撒旦，是自相纷争，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？如果我障碍贝尔泽布驱魔，你们的子弟是障碍谁驱魔？为此，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。如果我障碍天主的神驱魔，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。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，除非先把壮士捆住，然后才抢他的家。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，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。为此， 我告诉你们，一切罪过和亵渎，人都可得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。凡出言干犯人子的，可得赦免，但出言干犯圣神的，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。你们或者说树好，它的果子也好，或者说树坏，它的果子也坏，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来。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既是恶的，怎能说出善来？因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。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，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废话，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，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，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。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征兆给我们看。他回答他们说，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，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。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，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，走遍干旱之地，寻找一个安息之所，却没有寻着。他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。他来到后，见里面空着，打扫干净，装饰整齐，就去，另外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，进去，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处境就比以前的更坏了，对这邪恶的世代也必是这样。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，看，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，想要同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，你的母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，想要同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？遂伸出他的手，指着自己的门徒说，看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，不拘谁，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兄弟、姐妹和母亲。